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啦，嗱呢個翻嚟咧就呢個喺到第二節開始之前咧，我哋又要道歉啦。咁點解道歉呢？就是你都知道我哋撐呢個抗鬥號噶嘛。 係咯。 咁就呢個陶巨號咧，本來有機會墮馬嘅，結果咧啱啱就最新公布呢個點票結果啦。喺呢個超區裏邊咧，非建制派就力保三席。咁最大鑊係咩呢？就是呢個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周身午餐肉的黃國興啊， 仲有啲鬥智鬥勇嘅， 以一萬票之差就敗於呢個陶謹申，咁就鬥號就成為全港票王， 票王，啊、真正票王。嗱，佢勁過朱海迪， 朱海迪得八萬票，呢個幾十萬票啊！ 誒，我係道歉啊， 咁啦， 又要道歉啊， 道歉啊， 唉，道歉！我哋今日喂呢種道歉嘅方式好特別喎， 即係個原因就係令到阿黃國興曾經以為自己有機會贏，呢個要向黃國興道歉。 有些人咧就取笑個鬥號，話佢考咗六次DSE 係嘛？係啊，但我話起碼佢啲學歷係真嘅。係 啱。 誒、 哎、嗱，建制派可能會少一個㗎。九新界東有位柯創盛， 佢到而家都講唔到自己讀過邊間學校。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嗰個 record 啦，大家快啲揾下。 咁講啦，今次選舉未完嘅，今次選舉仲有好多 處理港獨啦，處理清政問題啦，係會好多手尾嘅。 不過又咁講喎，今晚應該一定有人唱小鳳歌噶啦，去啊黃國興嗰度係啦，有啊。不過我今晚唔得閒，如果唔係我都去。 嗱呢個咧就翻翻去頭先我哋所講嗰個開中聯辦呢一範。 係 今次坦白講，工聯會兩個之死咧，係因為咧中聯辦要力保佢哋自己。 係啦，邊兩個啊？講下黃國興啦。 黃國興咧就冇邊個啊？忙於周浩鼎之手。 係 你諗下，黃國興係老手嚟嘅。他的裝腳鐵票工聯會怎會保不到黃國興入圍 啊？而工聯會已經有意見出了來那個麥美娟麥美娟已經好像走了哪個已經是這麼努力了又怎樣怎樣，即是另一個趙什麼 鄧家彪 又出了局，黃國興、鄧家彪這兩個。 這個問題呢就是呢所謂的 工聯會死了兩個， 中聯辦大勝就不等於建制派大勝，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建制派的意思是講緊有啲扎根在香港很多年的左派組織，包括工聯會，包括民建聯，嗱呢啲就係直接受港澳工委領導。好啦，即係暴動嗰陣時啊，都為呢個共產黨流過血嘅。六七年 坐監， 真正的愛國者 係啦，包括呢個曾氏三師弟 坐監啦， 三兄妹啊，係啦。咁但係而家呢啲叫做中聯辦契字頭咧， 愛國策 係啦，就係咩咧？原本譬如保安局高官呢個林呢個葉劉啦，唔知喺邊度走出嚟嘅容海恩啦，好笑啊！你留意阿葉劉咧喺點票中心咧，佢話阿容小姐，佢哋稱呼佢做， 唔敢唔夠 膽，佢唔敢直呼其名嘅，你知唔知啊？ 大佬，人哋老豆 點解唔叫做桂倫美啊？ 啊，或者馬海倫啊？ 係 啊，佢叫佢容小姐嘅，哇！即係人係啦，差唔多咧，你以為咧？即係呢個家婆同媳婦調轉 咗，但係佢好似好隔閡咁。 係啊，調轉咗角色， 佢係媳 婦嚟㗎，嗰個先係家婆啊，馬海倫先係家婆啊。即係呢個葉劉係媳婦嚟㗎，阿容小姐 講咩咧？我老豆是李剛， 係啦，阿容小姐咧都有好多好多咩？嗱，佢老豆係邊個咧？容仁彪就係呢個華潤集團，即係最大香港 旗下幾間公司董事， 其他公司嘅董事嚟嘅。 又是咩庆报咩咩 庆委会 庆委会 系啊， 我绝对知道庆委会啦， 入 我都曾委会嘅 啊，你入过啊？ 我做申报 CEO 社长嘅时候， 咁啊，Uncle咧应该系党员嚟喎，如果 唔知啦，总之系根正苗 吓。 咁呢啲咁样嘅系统，包括何君尧啊等等咧，就系、是、西环啦，我就话西环契字头啦。咁今届咧当然系入到局啦，我哋。盡力，我哋都要鞠躬啊！頭先就係話，因為踢爆唔到嘛，打唔冧啊嘛。嗱，一個就俾鄭家富保送咗入去啦，容海恩。咁而呢個何君尧咧，我覺得咧佢有少少幸運嘅，喺新界西， 是本来是有机会入不到的， 整个局面是预计不到的， 有机会，所以他是压更加压斗的。因为其实呢，如果只要呢阿仁呢，阿仁哥攞多啲票就踢佢走， 同埋好简单啦， 系攞 整个田攞车放火烧完之后，话又即系连个时序都调转，又屈人哋烧佢架车咧，点知俾人影晒，即系咁低 B 嘅嘢，包括过去咧，其实好多挺梁嘅游行咧，佢同梁志祥都系出钱出力噶嘛，即系结果每一次都成为丑闻噶嘛，譬如喺刺格派钱啊。那些金毛又說今期不知十幾號大晒這些東西呢，其實都是成為醜聞。 同埋呢啲阿頭呢啲阿斗呢仲有一樣嘢，佢真係敗事嘅。點解呢？一當咗算呢，啲人問係咪要多謝中聯辦，咁就當然啦咁樣。真係嗱，你諗下呢啲 成為新聞頭條 囉。你真係幫中聯辦添煩添亂。 佢我覺得唔係， 我覺得唔係嘅。 佢唔講呢句嘅話，佢就交唔到貨。 有啲嘢咧就 咁，但係咪大家就揭咗石？即係當然啦，今屆中聯辦都做得好明㗎啦。 我覺得而家唔怕核突。 我覺得你今屆特首啊，即係梁振英先生，點解佢會當選做特首之後，第二日就即刻洗一 場？葉劉今晚已經去咗啦。 咪咯，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好似而家中聯辦，即係阿小明嘅意思咧，就話你唔入嚟，你唔咁高調去表明心跡咧，佢反而唔高興。 呢個就係咁樣啊！你睇黑社會裏邊咧，佢哋阿杜琪峰第一集咧個字頭就成日都咁講嘅，要低調，不過要威。 係啊。 中聯辦而家咪就係咁咯，所以個車咪落黑色臉咯，低調，不過要威，明知記者暴曬出邊， 又低調又威啊！ 明知記者暴曬出邊，你諗下嗰日等埋發叔， 係 全家梁君彥啊，阿葉柳啊喊曬啊咁樣， 仲話有即係假邊嘅， 你溝到女，你又好想人知，但又唔想俾你老婆知。 而家唔緊要係， 但要威啊嘛， 但 要威 話我溝到唔係 中聯辦要威啊， 咪咯， 咪咯， 係你要低調，然後中聯辦要威啊，兩樣嘢係夾唔埋嘅，其實根本係， 所以 你個字頭又要威。但系跟住就话要低调，不过要威。 我谂 个字头要威， 咁你要谂，你要谂办法啦。 传统建制派嘅立场嚟讲咧，佢哋要好好消化一下呢个成报所讲嗰啲论点，因为呢一样嘢咧就话，你如果跟车真系跟到咁贴，当第日好似当日你讲重庆模式嘅时候咧，你就系后悔莫及。 呢个叫做香港模式。 系啊， 如果你想送佢一程咧，我哋就冠以为香港模式，一个最成功嘅党委治理一个特区嘅模式，呢个叫香港模式。张晓明就系香港模式嘅始创人，佢嘅地位应该进入去呢个中央委员会里边，甚至成为呢个政治局常委，咁先得唔该。即系呢啲叫捧杀。 系啊，嗱你当日嘅薄熙来啊，周永康嗰啲，如今安在哉？ 所以我哋正式喺个节目嗰度讲，冇中联办今届嘅选举结果可以 king victory 嘅，其实系中联办。 系啊， 所以咧，我哋话啦，你睇到啦，一表面嘅牌面咧，就中联办赢晒噶，佢啲契仔咧，契仔 会输晒， 系啦，佢契仔契女啊入晒噶啦。我话我咧数下啦，佢而家啲契仔契女啦，不如好唔好数一数？嗱，我话咧直系嘅。葉劉淑儀、梁美芬、謝偉俊、容海恩、田北辰、何君瑤，呢直系嘅。好啦，安插嘅 叫做冬蟲草啊，呢啲叫做即係嗰條蟲，佢係一個真菌，西環真菌 住咗入去， 住咗入去民建聯個身裏邊，但係佢會爆出嚟成為冬蟲草嘅。 嗱就張國軍， 冬蟲草一號張國軍， 李慧瓊，周浩鼎，蔣麗雲，陳克勤，OK， 好啦， 五條冬蟲草， 仲有不明分子，我唔知你啊，我不明分子咧就係郭佩凡。 哦，郭佩凡肯定系，唔使谂 系嘛？郭伟强， 哦，呢个都系， 系啦。咁呢个叫不明分子，即系话咧，嗱，佢 本来仲有刘江华嘅， 仲有刘江华。好啦，咁庄你咧，仲有啦，仲有啲嗰啲功能组别嗰啲吓，好多都系佢哋嘅人啦。所以从牌面嘅角度嚟讲， 林云峰都系佢嘅人 嚟。系啊，好多 冇佢啊，姚松炎赢唔到添。 咁我觉得咪牺牲咗谢伟全咯。唔係你好明 顯㗎，喂大佬林文峰， 唔係呢個就賴咗鑊啦，呢個。 喂，呢個賴到 贏，呢個賴到贏， 因為佢唔當謝偉全係自己人啊嘛。 係啊，謝偉全唔係自己人。 佢要硬硬插自己人落去啊嘛，結果我都話啦， 謝偉全又唔氣喎。 係啦，最高興唔係長毛打敗方國山咁簡單，而係散兵姚松炎。 呢個呢個真係意外， 係一個從來冇諗過嘅。被建制派壟斷了咁多年的功能組別裏面，成功剝冧了謝偉 全。但謝偉唔係阿謝偉全咧，會唔會因此又會領罪咧？你仲起初 林文峰罪嘅聽係啊，林文峰。 唔係呢單嘢都幾複雜嘅。 嗱，你記住喎，呢個係六八九嘅 professional 嘅系統嚟嘅喎，即係話劉炳章689咧喺測量界 點解會出現海嘯呢？ 嗯， 即係話六八九喺自己個老巢啊，而家都著火啊。 嗯， 即係話測量界都反糧啊。 嗯， 選個散兵啊，而家係。 係。話話呢個意義好巨大啊！真係。 林雲峰係建築師嚟㗎，林雲峰唔係測量師嚟㗎。 啊。 所以林雲峰係攞翻建築界嗰啲票啊。 啊。 而家姚松炎嘅係攞咗測量界嗰啲票啊，而家係。所以先打低謝偉銓㗎，其實係。所以冇人解讀呢個咁嘅，即係姚松炎得勝呢樣嘢咧。所以我就話咧，嗱，中聯辦就立咗功啦，自己嗰條隊頭先講過啦，即係契字頭嘅五個啦。 啊， 你 諗下，好多個啊， 梁美芬、謝偉俊， 係啊，係 咪五件啦？跟住再加冬蟲草五件啦， 係 十件咯。 係啊， 另外你話 兩件啦，疑似十二咯， 二件大佬啊， 唔係唔計工人組別啊， 兩制啫。 啊， 喂，仲有咩一國兩制啫？嗱，我信王國興就唔係，因為王國興嘅存在啊，喺八十年代， 如果佢係都唔會被放棄啦。 即係我哋 中樹根王國興呢一班， 我哋講緊係陳婉嫻的時代， 本土左派呢啲， 陳婉嫻、曾鈺成兩兄弟嘅時代， 同埋呢個唔符合佢哋嘅口味啊，唔符合而家中聯辦嘅口味㗎。 中聯辦就要 中聯辦要律師啊，要會計師啊， 都唔緊要，打都唔緊要， 所以咪要買學位咯，要。 但我覺得咧，呢個中國咧就話中共嘅權鬥咧好恐怖嘅，但係佢將中共嘅權鬥引入咗香港咧，我覺得到今時今日，你無論你點樣講話城報嗰個老細又話俾人哋通緝有一樣嘢，但係城報係繼續印行，繼續請人，你乜大版廣告繼續請人。 城報有做票站調查添啊？ 唔係咯，佢 係啊，好詭異嘅。如果佢真係冇乜嘢實力嘅時候，點會可以攞到一個咁重要嘅位置？ 所以我想講嗰樣嘢就話，而家你班人覺得風光，因為你而家掹住中聯辦嗰個車，但係如果到時，好似重慶模式咁出現咩變卦咧？ 咁就要講翻陳佐爾嗰句啦，名句啦，叫做車位。 車位人王，即係話你自己小心啲啦，係咪啊？ 而家 嗱，我哋再睇下啦，唔好淨係話咩啊！我哋有啲證據顯示嘅嗱，你睇下王國興同埋呢一個嘅周浩鼎嗱，雖然咧知道咧王國興敗周浩鼎咧，啲人都話：，講走埋周浩鼎咧最好啦，咁梗係好啦，今日梗係冇可能啦。OK， 咁但係 我覺得如果王國興一早唔好選，應該俾林林去選，周浩鼎 入啦。 林林，如果是你投票咧， 就有機會贏啊！林林， 起碼就吸咗啲泛民啊、獨男啊嗰啲票。 係算啦，快請林林過嚟做節目啦。 好啊， 嗱，喂，嗱，我想講咧就話周浩鼎下晝我已經聽到佢啦。啊，嗱，你睇翻新聞啦，揾到嘅，佢已經出嚟講啦，就係我已經收到消息，即係話咧我已經係會夠票啦。係 啦， 佢自己講噶，即係話即係有系統咧，係啊，而家。黨團決定咧，即係話保佢啊！黨佢其實就唔係咁，係咁嘅 language， 但係佢嘅意思就係而家黨團決定保我啦，咁我夠票啦，即係咁嘅意思。 呢個亦都係嗱，大家雖然就覺得建制派鬼打鬼食花生 啊， 但我覺得呢個係關乎一國兩制嘅問題。點解呢就係、是、咧，你而家最慘咁啊，連建制派都唔係真建制派，呢、這個係叫做港共系統嘅話咧，即係話佢隻手已經係通過呢啲冬蟲草啊。通過呢啲啟字頭咧，就已經係成為立法會裏面嘅關鍵少數派。你以為佢攞四十幾席，實際上你邊個做行政長官？我成日都講呢個理論嘅，你做我做，佢做都好啦。最終我哋都要坐嗰架嗱有簾嗰啲車去乞票噶。如果佢唔禁制，喂你大佬，你邊個特首唔係要向呢個黨委書記乞票啊？ 嗱，我講埋 以前你哋問姜恩柱， 係 周南年代。有沒有直接控制住啲立法會議員呢？我告訴你是沒有，他那種叫做什麼呢？都是客客氣氣打電話跟親中議員大家聊天，喂，為國家為大國幫幫手，大家懂做，這個就是當時的遊戲規則。現在不是，現在是一種主從關係。你看葉劉現在就是主從關係， 即是叫做容小姐，那都不知道誰大誰小。 容小姐、何生這些根本上田生這些不是他的人來的，他控制得到嗎？中聯辦安插你接收劉江華那壇嘢叫公民力量，你又搞到一鍋粥，係咪輸咗一半在區議會那度？而家就幫你補翻飛啦，咁扶埋你上去行政局、行政會議做召集人，下一屆又如何呢？嗱，葉劉好大機會，我覺得做行政會議召集人，因為佢有幾席喺手，到時到後你咪又係一個傀儡，呢個先恐怖，我話俾你聽，大家唔係爭唔爭邊個，我對嗰啲政治人物冇乜太大嘅感情，建制派呢啲。而係問題就係呢種咁嘅制度，正正就係令到個特首冇咗自主性，個權力係轉授俾你，即係話阿公俾你，即係同黑社會 第一、第二集是一樣。阿公俾你哋就有，阿公收翻之後，阿烏鴉啊、屯門啊、邊個啊、賺爆啊，就會入嚟攞咗你個地盤嘅。 係，喂，講到 嗱，我講埋呢句，我要去中聯辦嘅啦。OK，、我講埋一句去中聯辦嘅，梗係要啦。 嗱， 唔係我有地下通道嘅。嗱，我講埋一句啊，但我又引用一例子啊，呢啲絕對不是偶然。除咗城報之外咧，大家你都睇到啊，自己真係睇到曾鈺成咧過去一段時間嘅表現咧，其實佢係已經表現出佢唔單止係對梁振英嘅不滿， 對西環不滿， 佢係對西環嘅不滿，而以曾鈺成呢個 seniority 啊，喺呢個嘅香港呢、這個即係 公共系統嘅大佬啊， 係啊，佢根本係大佬嚟嘅。你睇到佢而家嘅表現咧，已經係證實咗佢對而家嘅政局嘅嚴重不滿。咁所以咧，嗱，其實咧，呢、這個咧又唔係淨係我哋喺度吹水啦，已經係有種種嘅跡象顯示，而家西環就表面咧就係牌面就贏曬嘅。啊！今次的立法會選舉啊，佢要安插的人入曬去。 喂，特首是我的， 係啦， 立法會是我的，仲有咩唔係我？ 但係整個機嚟㗎，少林足球嗰陣 係啊，強唔係呢個強雄強雄啊，叫 強雄啊， 係啦， 侯俊又係我的， 但係到最後佢是會打散咗而家嘅傳統建制派，而呢個傳統建制派咧係自然就會同。啊！阿爺嗰度咧就話：喂，咁樣樣我唔玩喎呢個遊戲。 點解成個特區嘅管治質素會咁低呢？正正就係西環治港啊嘛。 嗯。 點解西環治港會令到管治質素咁低咧？佢喺幕後操控，佢又唔使問責，佢又唔需要企出台前解話。但係解話嗰個就是林鄭，就係、是、袁國強，就係、是、曾鈺成，就係、是、葉劉呢班人。個個就咩咧？就係話食埋嗰啲單咧，根本係做唔到嘅。你今次港獨，你諗下水墮墮，你打擊梁天琦，結果你放生游蕙禎、梁仲恆呢一班，結果成個打擊就係助長今次選舉。你問我問責啊嘛？如果我係北京，邊個出竅去 DQ 人哋？就係、是、令到今次民主自決派同獨派喺選舉裏邊大勝。其實外媒已經報道就係咁啊 ，Anti China Force，反中勢力。 嗯， 唔系讲紧嗰啲咩啊长毛啊，唔系呢啲啦，已经系出边嘅世界 read 到嘅就系香港系反中势力， 所以而家六个入咗去，嗱而家我哋话排面你就好似 整嗰样 啊，排面就好似呢个中联办就哇你要安插嘅人入晒去，但系你又要睇埋有六个人佢系防止唔到佢入去嘅，啊呢一个嘅三个我哋咁讲啦，刘小丽啊、朱海迪啊、罗冠聪啊、 梁仲恒、 郑仲恒。正咗啊！咁啊，仲有多一個遊就話魏徵六個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我都覺得阿小明應該上咗廣州噶啦，應該。 喂， 咁你唔仲去唔揾佢 啊？我而家陪佢噶啦，我而家去要陪佢噶啦。 係由上一次區議會開始集中打擊温和佛民主派。坦白講，我成日都講，如果北京係要壓制呢個港獨思潮，其實佢嘅政治聯盟正正就係馮檢基呢班人。 嗯，係咯。你又真係打矛波喎、 啊！由佢哋出手，啲人先至覺得係願意聽佢講。喂，我哋唔可以咁行，唔可以咁行。你叫何君瑤反港獨冇用嘅噃，你叫董建華反港獨，啲人更毒。你叫梁振英反嘅話，再毒多幾倍。 所以大家香港人咧，要對咩咧？要對呢個世界仍然係個真理係有信心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咧，即係咩極權統治，你冇得同佢鬥啊！佢咧個信自己嘅信心爆棚到個地步咧，佢自己行錯曬嘅會。 同埋，我覺得中共權鬥，我哋喺《炎黃解讀》片都講過，其中一個模式唔係人事鬥爭，係官僚部門利益。 啊， 好明顯，而家所呈現嘅係官僚部門嘅利益。 啊， 佢就係要做香港呢個肥缺啊，一個肥鵝啊，要控制住攣住呢個肥鵝呢條頸啊。你諗下嗰個利益係大到不得了。 係 香港有咁大嘅股市，咁大嘅地產。咁多國企喺香港揾食，你只要做咗太上皇嘅話，呢個利益我相信啊，比重慶模式更厲害。只不過冇人去認真去 study 呢樣嘢。如果黃岐山下面嘅中紀委嘅小組去 study 呢樣嘢，我相信好簡單嘅啫，你做一次體檢幫佢，即係驗下血啊，又照下隻眼底啊。然後就做下呢個咁嘅口腔檢查等等，然後驗下尿啊，咁啊掂唔掂噶啦？ 不過我話俾你聽，我覺得而家呢樣嘢，我相信可以現人啦。嗱，即係 mark my words 啊，今日2016年9月5日啦，成報發表咗三篇文啦。我哋長遠嚟睇咧，中聯辦咧嗰個權鬥咧就會同中央咧即係有個對決。呢樣嘢咧，我覺得所有嘅地方主義咧，最後都係 我成日都話，中央係睇到要 engage 温和民主派勢力，因為 學上好落 嚟落嚟變泛民， 好明顯嘅當時。 即係你，但係同一時間，佢就會揾 黃仲琦打死啊馮檢基，大家完全低估了呢一個動作。 咪就係佢知道中央政府要做嘅嘢，佢就反其道而行。 打死 A V 人，其實唔係話因為佢同阿何俊仁有咩仇啊，而係佢要獵殺咗泛民。跟住等佢哋喺呢 等佢哋冇咗 bargaining power， 冇咗 bargaining power 同埋咩咧？佢冇咗個參選平台，跟住馮檢基咪議員都冇埋咯。如果佢喺劉偉超區啊，我話俾你聽，鄺俊宇係好難去打低阿馮檢基嘅，甚至可能逃緊新落敗而馮檢基贏。 喂，好啦，我啊要去 中聯辦啦， 中聯辦 啦， 好啦， 喂，多謝你啊， 你睇下你今日破唔破到四個鐘啊？ 阿邦好似直情隻眼跌咗落嚟咁啊！佢都琴日喺新界西幫手助選啊，我哋呢個監製啊， 係啊， 得啊，得唔得啊 ？OK 啊， 破紀錄喎，嚇唔好笑啊！到時冇呢個咩啊，就搞下搞下就呢個推錯咗，變咗第二個台嘅節目喎。 唔係最緊要嗰啲唔出得街嗰啲真係唔好出啊！嗰啲林林嗰啲咧，可能佢影埋一集 footage 嗱，所以我就話咧，呢個而家呢個咁嘅局面咧，你大家仲沉醉喺嗰個即係界票啊、策略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咧，其實我哋要 read 嘅咧係嗰個選舉嗰個政治嘅信息。政治信息嗱，我覺得有幾樣嘢，頭先我哋講過啦，第一。中聯辦大勝呢樣嘢，大家要分清楚。中聯辦 睇個背後嘅嘢， 不等於建制派大勝。中聯辦贏，建制派輸。今次嘅結果係建制派係咩咧？就係、是、黃國興啊，呢啲所謂老咗啦，係、嘛？ 或者麥美娟呢啲都 喺個選舉裏邊，最終咧係被調走咗啲裝腳。其實係上一次爭啲整死阿陳婉嫻嘅，其實 係啊， 因為準備調走啲裝腳去救劉江華，其實亦都係一樣啊，同周浩鼎同阿黃國興。 其實佢玩咗呢個遊戲一段時間㗎啦。 我覺得超區就難去到嗰個 manipulation 嘅，分區直選就容易嘅。以往你留意一下，我做一個 case studies， 梁美芬模式、謝偉俊模式同容海恩模式，佢哋有個相近性，即係嗰啲套路啊，你捉到嗰啲腳影嘅其實，佢一定係咩呢？因為佢勝算低，除咗俾裝腳之外，佢一定要戒票嘅。 是啊， 因为裝腳不足以令到佢確保佢當選，一定要令到佢最強威脅到梁美芬。或者威脅到謝偉俊，或者威脅到容海恩的人咧，係令到佢輸為止。呢、這個先至係殺手鐧嚟。2008年當日就係梁美芬上位嘅，佢面對最大嘅挑戰其實嚟自公民黨嘅政治明星毛孟靜。當時就係、是、你睇下公民黨喺2004年七一遊行，2003、2004之後七一遊行，董建華落台嗰、那個勢頭係好犀利嘅，公民黨係，即係當時上緊嘅一路都。毛孟靜結果是以2000多票輸給梁美芬，為什麼呢？就有一條粉腸叫劉千石，現在改了名叫老千石， 就是現在有一個叫做冚家富一樣， 是的，用他積累了這麼多年的躲站出來卸住選。卸住選的意思是什麼呢？我解釋給大家聽，就是不去論壇，不去派傳單，不拉票。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可以贏得太多，因為如果他盡力去踩盡去， 他真的自己贏了就大鑊了， 就會咩咧？就會累到梁美芬輸嘅。結果咧就佢會攞咗梁美芬的位。所以個後果是咩咧？就係 hea 住選咗咧，佢有乜一萬票，純粹就咁搭個躲出嚟。佢就要搭個躲出嚟嘅啫，攞翻嗰啲叫做頭先我哋講嗰啲街坊嗰啲 perception 咧，係唔會咁容易改到嘅，因為佢選咗咁多年啊嘛。嗱，呢個唔係任何一個喺街邊揾一個人嚟選做得到嘅喎。你戒不到的根本，你看黃成志就戒不到， 同埋 你睇狄志遠就戒不到， 他一定要是隱隱約約，不是很清晰的。 嗱，狄志遠就咩咧？ 係啦， 太早現咗形啊！ 同埋黃成志都是啦，一早已經變咗另一個人啦， 太早著咗呢個芭蕾舞褲啊， 係啊， 現咗出嚟， 現代褲嗰啲叫做現代啊， 就俾人睇穿咗，咁就戒不到。但係當時嘅劉千石2004年提出大和解，大家都覺得好奇怪，點解劉千石除咗係因為佢阿媽？ 唔係釋出善意都係佢講先嘅， 同埋大和解啊，同中共大和解，係因為佢媽媽嘅問題定係咩咧？咁收尾大家越睇越唔妥啦，覺得唔係探病嘅問題啦。咁所以去到2008年嗰下咧，就整個泛民都同劉千石係切割嘅，其實。咁但係佢都係成功咧保送咗呢個梁美芬上女，然後跟住到咩咧？2012年啦，就喺九東啦，上一次就九西啊嘛，跟住就九東嘅咧就輪到謝偉俊啦。嗱，謝偉俊當時最大嘅挑戰咧。如果梁美芬是呢個毛孟靜咧，謝偉俊當時最大的挑戰就是陶君衡。因為陶君衡一路咧，其實都喺竹園，喺黃大仙嘅區議員，有地區嘅勢力支持，咁所以咧，佢唔係空降落去九龍東參選。而嗰陣時社民連組成之後咧，嗰陣時未應該未組成添。咁 咁咧就佢係有一個嘅知名度，因為佢係學聯由六四之後咁樣出嚟，一路喺民主黨少壯派等等一路有個知名度。咁好啦，嗰一屆咧就變咗佢同黃洋達兩個分票啦，就高票。 黃洋達係人力嘅當時係咪？ 他說他叫他代表人力參選，後來他就叫我是毓民教徒。 不是，他一輸了就說 我知 他從來都不是人力的嘛， 我從來都 但是他是用人力的名單出來的嘛。 當 當時呢我也都即曾經去自己下去幫陶君能助選，等於今屆我幫范國威，即希望打破這個情況，因為我已經見過梁美芬那屆，結果去到陶君能又是一樣，結果同一個人又是給名支持這個 鄭經翰，也是給名支持黃洋達，同時支持陶君衡，咁兩個就一起高票落選啦。咁呢個就到第三次啦，我覺得第三次啦，就是容海恩啦。咁我覺得容海恩亦都係面對同樣嘅情況啊，范國威。咁我見到嗰個嘅套路係咁熟悉咧，即係我都最終點解要出盡力去除腐行動咧？就因為你冇理由見到第三次你袖手旁觀，我覺得太即係咁樣係太過分啦，根本係。即是你袖手旁觀的話，其實你等於送自己朋友去。 喂，細良，我想講啲嘢啦。有些人咧，即係當我哋做一些推論的時候咧，有些人的留言就話：你有冇證據啊？ 我都話啦，這個梁振英，你見到所以全部都冇證據㗎。 嗱，不過我覺得咧，我哋都不是今天先出世啦。如果你下下要找證據，你找到的他都坐監啦。好明顯一樣嘢就話， 如果是收錢坐監嘅， 係啊， 喺選舉裏邊， 直情係啦。但我話其實啲嘢仲使證據啦。我就講翻鄭家富呢個例子，他去到好遲好遲先宣布參選，他俾好多好多混亂的訊息，大家看到係咪啊？ 又選又唔選，又選又唔選。 他最初就話我會支持即係新民主同盟，我自己唔會選，講啲好多咁嘅嘢。咁變咗咧，同埋每一個人咧，如果佢出賣佢嘅靈魂，或者佢精操，或者佢一啲本錢咧，呢啲嘢只能夠賣一次啊！即係你個膜咧，縫翻都唔係個膜嚟。 冇噶啦，嗱，好簡單，我成日都話龍虎豹第一期最賣得，就因為有張全膜嘅相啊嘛。 是 啊， 是啊，就是买一次的，但 嗱，有些政众，如果我哋讲呢咧，佢话我政治不正确，但我觉得是做一个比喻啫、因为呢个社会是咁睇嘅，即系佢点解嗰啲人话即系以前嘅中国哲学朱熹话不孝有咩叫做饿死事小，失志事大啊嘛，即系话如果你出卖咗精操，嗱，精操唔一定系处女嘅精操，譬如话好似钱谦益。系嘛？咁样佢投降咗清朝，剪咗剃咗头， 简单啲系转太啦，系。 咁你转一次嘅啫嘛，所以咧嗰样嘢好珍贵 嘅。所以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上次我哋讲叶玉卿啊嘛，好多人都唔识又唔记得呢个。 叶玉卿太耐啦， 因为你即系等于一个 玉女 做开正即系玉女嘅明星，佢 从来都未摸过嘅， 佢只系摸一次嘅一路点。 你摸好多次都得，但系嗰个 return 咧会系啊冇 premium 冇 premium 啊根本。 咁你郑家富咧就话佢好珍惜嗰个 value， 去玩到尽，去到 last minute 先至搞出嚟，仲有去到个选举咧系白热化嘅时候先至搲三个区员出嚟，系咪啊？ 其实佢坦白讲， 所以我觉得佢系真系好嘢。 以佢咁嘅老江湖。他當日怎會覺得自己有機會贏去到星期日。他現在你看到的他和范國威的票數相差成一個三萬零幾一個一萬七千幾好像。差不多有成一萬票以上的相差。以他的老江湖一探就知道自己沒有機會了。所以我就說如果你是一個真正民主派的人你星期日還可以棄保。是吧叫人去投范國威。這個是一個救贖。問題你見到他最後尾居然是什麼是叫走別人的那些裝腳 當人家其他的泛民由陳婉心開始個個站出來棄保的時候他硬是不出聲但是呢樣嘢我都沒有證據的不是說百分之百的證據但是我們私下就見到有些短訊就是用這個這些東西都可以他可以人家偽造他的但是見到就是鄭家富的手提電話出了一些訊息俾佢啲忠實支持者， 話自己仲有機會贏咯， 話自己仲有機會攞最尾個席，叫人哋一定要投佢。咁但係其實如果當時無論用乜嘢民調都好咧，佢已經係冇曬希望。 坦白講，你 咁呢樣嘢點解釋？ 你唔信民調都好，你基本上你睇到噶，馮檢基、李卓人，佢一早知道自己勢危嘅。係 啊， 係咪？佢唔使等到去點票中心啊。 嗯。 喂，大佬，你落去問一下啲街坊，問一下啲助選團，睇下幾多人喺票站門口同你打招呼。你記唔記得我哋當日我企喺呢個天水圍民座廣場出邊？我就話我目測過馬路嗰啲人有幾多係聽到我哋嗌20號朱海迪而俾隻手指公嘅？ 唔係一個 1% 喎，你好犀利喎！ 你目測你就知嘅啦，因為你企得多街站，你企得多嗰啲嗌咪咧，嗰啲市民，如果佢係主動，你唔好話唔俾手指公嗰啲咧，其實佢未必唔投你嘅，但係越多人主動俾手指公你咧，其實唔單止嗰啲選民係會拉其他人投票嘅，因為嗰啲係 die hard fans 嚟嘅，真係。咁所以咧，你一探究你就知啦，嗱，佢係票王，點可能？是對自己的實力是完全沒有評估，因為記住選一次這樣的分區直選，朱凱迪就說用20萬而已，是吧？如果你真的要用起錢上來的話，那條數都不易計的，如果怎麼會明知沒有勝算而會扔錢下去就很奇怪，我覺得。第二樣、第三樣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所謂的潛勞之計，也是同樣的模式，是吧？同樣跟謝偉俊、跟梁美芬同樣的模式，今次叫容海恩，係嘛？阿容小姐， 容小姐 係啦，所以啊， 馬海倫 葉劉啊，葉劉都唔敢啊，僭越啊，直呼其名叫容海恩啊，呢啲咁嘅， 即係裏邊有個 protocol， 係啦，係乜嘢人可以用到呢個選舉機器去聘用一啲政治公關喺幕後操作揾人介佢票咧？係中聯辦嘅人，大家聘用邊個政治公關，大家亦都有眼見，係嘛？所以我話點解要？我自己要去搶救范國威，這個除了我在民主黨的年代認識他之外，他當時在這個美國讀完書回來加入青年民主黨，那時候我認識他九幾年的時候，回來即是很熱心的一個後生仔， 然後 他算是少壯派的 當時是，然後看著他一路一路走上來，最終能夠自己領到一個這樣的地區組織，在區議會裡面拿出這樣的成績，即是你問我九東、新東本來是可以拿七席，而將建制派打落得翻兩席，這個就是最大的 victory。 我想 你想想，在一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裏面，而當香港人他投票去到六成，所以我話一定要去到六成，去到六成，點解呢？就是會出七二之比啊，他係得翻郭佩凡同埋阿陳克勤啊，如果他冇埋容海恩嘅話。新東是可能是打到七二之比的， 其實如果在新西真的沒有一些這麼不道德的發生，就民意真的可以彰顯到犯規就入了去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新局面。因為我想補充一點，就說我和范威就不熟的，不過兩個大家都是暢銷書作者，大家都在書展那裡互相傾談，但是因為我在雨傘運動之後就認識到 Claudia 即是毛孟靜，那我就留意他兩個的合作，我就給一個典範，大家泛民隸屬不同政黨，但是大家都有一個本土的心，就是一拍即合，因為他們有解釋的，然後弄了一個模範本土出來。我覺得呢，香港獨唔獨立呢，這個是一個偽命題，但是香港的本土價值呢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一樣東西，而他兩個用一個和理非的態度，將香港本土價值呢是互相即是提攜一路整出來。 我告訴你聽，如果 因為真的很難得的， 加上范國威的這個新民主同盟，即是所謂務實本土路線，根本上今次我數給大家聽，在接下來這一屆立法會裡面所謂的分離意識，具有分離意識的議員，毛孟靜、范國威、劉小麗、羅冠聰、朱海迪、游蕙禎、梁仲恆，半個算埋呢個鄭仲泰，八個其實。所以我就話，如果我是外媒啊，點樣報導呢個選舉咧？呢個係一個香港民意的海嘯啊！ 係 頭先。馬來西亞電視台，即是在我節目開始為什麼遲了呢，就是馬來西亞電視台就做一個電話訪問，就是中文電視台 Channel 7，他們就問，其實即是他們會看到是這個情況， 即是他們叫做一個 sea change， 是的， 一個 tipping point， 這個不是說，我覺得朱凱迪拿八萬票，大家只是在說他吸票是不是整死了馮檢基和李卓人， 根本不是那樣東西， 但我想告訴大家，我想告訴大家，大家有沒有閱讀到政治含義的，是不是當泛民已經 secure 他可以拿到三分一否決權，或者是在直選裡面的過半數否決權的時候，有沒有馮檢基？坦白說影響不大，我覺得，但是朱凱迪以八萬多票當選，那個 message 是很清楚的，那個 message 是很清楚的，不是完全是棄保來的， 那個是一班香港的投票者用他的選票支持本土自決的路線。你看我們昨天舉珠海迪的直番和那些海報，全部都是寫著民主自決四個字，是沒有隱藏的。我就是說這個你可以稱為一個所謂廣義的獨派，或者隱性的獨派又好，這個現象才是今次選舉裏面最值得留意。他們不單止在陳浩天那次集會，梁天琦被 DQ 那次正式走上去公眾集會場面，而是跟著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是通過選舉，是正式走入立法會。這個我覺得那個影響可以是很長遠。 但我想補充一件事，就是毛孟靜和范國威那種本土呢，是一種合情合理合法的本土來的， 不是種族主義的本土， 也不是說講在族群之間的矛盾，不是踢劫，不是 講政策，沒 有講你在哪裡出世， 沒有講政策，主要是公共政策。 所以這種是一種很正面進步的一種本土，即是上海人啊都會叫非上海人做蝗蟲啦，但是即我們不是這樣說，就說要維護香港核心價值這一種意識嘛。所以呢就說 我覺得挺痛心。但是剛才華少說話范國威其實可以警覺一點，或者不是這樣處理就未必會輸啦。我又這樣看，他輸得是有風格，因為他始終是事理，即是他未有證明。我不是跟范國威熟的，我也不會幫他說好說話。我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家外面人叫做他師父，始終是他的長輩，大家是同一條船同一個路線的民主派。當你各自爬山的時候，人家打你腰打以下，你沒有理由打回人家腰打以下的。 那你有沒有想過劉千石的問題？ 但我覺得范國威就話表現出佢個人嘅良心咯。 我覺得其實我warn過佢啊，我話你要 你同佢熟啲啊， 你要睇清楚當日2008年喺九龍西，跟住之後喺九龍東發生咩事啊？2012年。 所以我覺得咧有一樣嘢咧，佢一定要去檢討咧，就話嗰啲三個區議員咁樣跳過去嗰啲嘢咧，其實唔會話在石頭爆出嚟嘅， 佢唔會淨係要你個位置，佢要搞散你個組織。 係啦，佢將你成個新民主同盟懟爛佢啊！ 點止淨係 好毒嘅呢樣嘢？ 點止淨係容海恩當選係要搞散呢個新民主同盟？所以我就話嗱，好多人就 我只係話佢係一個君子啫。 冇呢個鄭家富就冇新民主同盟，我覺得唔係，大家 overestimate 咗鄭家富喺新民主同盟嘅影響力。佢最初嘅算盤就係咁樣嘅，嗱，佢最初未去到呢一步嘅，佢最初就係擁范國威去選超區，自己單方面。在傳媒裏面夾范國威，沒有跟范國威商討過之後就走出來說范國威去選超區，我去選這個新界東分區直選，那就好了，我們可以拿兩席。從來沒有商討過，第一新民主同盟和范國威本人過去是激烈反對2010年的談判的嘛， 是啊， 他怎麼可能去選超區呢？ 即是你即是將合佢於不義咯。 佢去到嘅話，即刻俾周浩鼎 X 喎。 咪咯，哇！你又話咩嘅？你而家坐喺度做咩啊？ 係啊， 你坐喺度做咩啊？ 成個左派就會 X 佢咯喎。喂，你何有何道德可言啊？當日你就咁樣退出民主黨，而家你就走去選，所以個個都選得，范國威就唔選得。但佢就俾一個屎橋佢，其實嗰個都係一個 trap 嚟嘅，我覺得。等佢一跌咗落去超區嗰個陷阱嗰度咧，就死得。 嗯。 咁好啦，跟住范國威就唔肯之後咧，佢就話準備就唔選啦咁樣。第一個轉折， 是啊， 然後跟住在楊岳橋補選之後，已經見到話唔係有飛喎，係嘛？又再走翻出嚟，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咁樣嘅反反覆覆嘅情況咧，一個正常嘅人，譬如我睇游蕙禎咁嘅，好多人話誒佢可能會唔會係鬼啊等等。嗱，游蕙禎起碼喺參選裏邊，佢冇呢啲反反覆覆嘅喎，一往直前去選嘅喎。我唔理你係咩人都好啦，起碼你個一個正常嘅人，你嘅選舉嘅部署一定會係咁啊。所以我就話我唔接受，就係話冇鄭家富冇范國威，所以佢翻嚟攞翻嘅嘢係應該范國威讓佢，冇呢 冇啲咁嘅事嘅， 政治上係冇呢 樣，呢樣簡直係荒謬。 你四年前決定走嘅話，嗰下你就拜拜嘅啦，其實已經係唔係話呢樣嘢係永遠私人化，俾你私有化嘅，係冇呢樣嘢。等於馮檢基一樣，對民協嘅支持唔係私有化，你馮檢基個人噶嘛，係嘛？點解你唔排譚國橋後邊？保譚國橋上去 呢？咁我呢，我當然我哋冇證據啦，但我覺得兩個性質唔同，但兩個都要抵孖叉㗎啦。就馮檢基呢係代表泛民以前嗰一種我哋非常之厭惡嘅大佬文化， 他自己以為沒有 他不行，寫我不 行，沒有我不行，那些呢今次畫上句號，我覺得今次馮檢基這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就畫上句號了。但是鄭家富這件事呢就說我不用證據，大家用你的智慧去看，有什麼理由你明明都知道自己完全沒有行還去發一些訊息话你可以保住最尾嗰只，系咪先？ 笑话简直系。 但呢样嘢系一个悲剧咯，因为我觉得咧就话 吸尽啊范国威啲票咯。 佢将即直情系叫长脚叫到咁样啊， 拆散埋你个组织，所以我就话用心之险恶，即系不能够常理所测度啊！真系。 最后讲一句就话，佢个花名叫小班，大家唔好睇轻呢个绰号吓、啊，你明噶啦，系嘛？ 即係坦白講啦，做人我覺得係唔應該冇底線嘅，唔可以話眼中只有利益。當然每一個人都要揾食，但係唔係揾食就大曬嘅，我覺得。揾食揾到個地步去到咁樣咧，我覺得呢個人以後啊，其實喺政壇係消失得㗎啦。 但最慘佢對香港嘅傷害啦，你如果傷害犯過一個人一個黨唔緊要，但你而家係傷害緊成個香港。 嗱，我覺得其實但係嗰個本土自決嗰個勢力咧已經承認嘅。 係啊， 係啊，我覺得承認呢、這個亦都係咧。其實今日我喺香港電台錄影嗰陣時候，我自己提出一個觀點係咩？我話如果共產黨 read 唔到呢個 message， 我啊錯誤解讀呢個 message 咧，香港只會陷入一個更激烈嘅政治鬥爭嘅局面。點解呢？就係、是、你睇到。我剛才說本土自決派三大勢力、第一就是這個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陣線，差不多我想是同一個陣線來的。然後第二呢，我覺得是這個青年新政暫時可以觀察，在這個所謂自決派、港獨派裡面。然後第三個勢力呢，我相信就不是那麼多人為意，就是呢在民主黨裡面，在 before 他們選舉之前，他們發表了一份聲明，許智峯、等等這些，就是要呢是慢慢向呢個本土自決嗰邊走， 同埋仲有公民黨咧，佢哋 佢哋有參與噶個聯署， 係啊， 譚文豪都有參與噶，楊 公民黨最新係更改咗佢個黨綱噶嘛，係咪啊？佢嗰個自決咧，嗱我睇咧就話，我係好欣賞商學嘅某啲嘢嘅，點解咧？佢哋貫徹始終咧係和理非嘅，你睇下佢哋，佢話我衝入去中文廣場，佢唔會去掟磚嘅，佢係要犧牲自己。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係欣賞。 但係冇人留意嗰篇就係叫香港前途決議文，咁、咧就係咧年青嘅所謂乳鴿啊，同呢個少年公民黨， 佢哋走埋一齊嘅啦， 走埋一齊係寫咗一份咁嘅宣言。咁呢份宣言其實係脱離中華家。 冇錯啦， 嗰個第一步嚟嘅，我話俾大家聽。而家佢哋呢班人全面接班啦，你後面喺度喊到豬頭嗰啲李永達啊，或者大中華家嗰啲李卓人啊，其實對佢哋冇影響嘅，我覺得。你問我，係咪？因為佢哋已經自己入咗立法會，所以我就話，如果呢三股勢力合流，嗱，所以我就話睇北京而家點樣處理。你可以更強硬，我估如果西環以佢嘅部門利益出發嘅話，打上去， 一定強硬咯， 寫上去， 有咁強硬得咁強硬。 今日寫上去嘅報告咧，就係話要消滅啲萌芽狀態 ，DQ 佢哋，取消佢哋議員資格。如果佢哋宣誓嗰陣時唔擁護基本法，或者喺立法會裏邊發表呢啲咁嘅港獨言論嗰陣時，即時取消佢嘅議員資格。 即係可能去到 呢個會係 most likely， 我覺得就係話中聯辦嘅希望北京向呢個方向走。但係如果北京，我就話，如果你唔明白，而家係要提早撤換呢個行政長官，或者提早宣布行政長官不能連任，然後喺呢個關頭裏面去 double， 如果唔係嘅話咧，呢三種所謂港人自決嘅合流啊，民主自決派，我可以稱之為咩咧？唔係急讀，唔係台面讀，係事實讀、隱性讀。 但我覺得這個呢就話始終是一個有一個公義在這裡，香港如果要要求這種的自決是在那個合理的框架，在和理非之下呢，我認為呢認受性會很大。 這個才是我說最主要的質變、我們在節目都講過、獨派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台面那些人不見得人， 是啊， 古靈精怪啊，唔 credible 啊， 即係話又打搞太遠啊嗰啲， 即係攞唔到人哋嘅信任啊！即係佢可能做一個 entertainer， 做娛樂人物可能會高興啲、或者主持網台可能真係吸引到， 即係講波就得， 係啦，唔係講網台可能都吸引，即係有投入啊！我覺得 即係夠 entertaining 啦。係啦，但係如果你話做一個獨派嘅領導人物咧，亦都唔可能太過神神怪怪，我覺得。所以咧，我自己會有一個咁嘅睇法，我覺得真正 能夠領導呢個民主自決運動嗰個，其實係朱凱廸。因為咧，你見到佢十年嚟係將自己嘅信念一步一步實踐，即係話佢係有一個毅力去實踐自己理念嘅人嚟。你見到喺好多國家咧，呢啲激進運動，激進運動講緊，我哋都講過，唔係代表掟嘢就係激進，唔係掟磚掟杯或者 X 人哋老母就係激進嘅。正正就係咁啊！最激進嘅人咧，永遠你睇到佢咧係最踏實嘅一面。不過佢做緊嘅嘢咧，正正就係咧一個好激進嘅理念。能夠實踐到今日，係咪由當初冇人認同嘅天星碼頭鎖自己嘅天星碼頭，到而家走到今日對抗呢個黑社會喺呢個新界西，呢啲先至係將來民主自決運動嘅政治領袖。即係話我哋用80,000票係選咗一個未來自決運動嘅領袖出嚟。我呢個係我對朱凱廸嘅期許嚟，所以點解我願意去幫佢選舉，希望佢喺選舉裏面唔單止勝出，仲要係大勝。因為我哋呢一代中華膠，其實坦白講，我哋年青嗰代嗰個政治經歷咧，我哋係冇辦法成功嘅，因為受制於當時回歸好多嘅歷史條件，即係我之前講過司徒華問題啊等等嗰啲嘅。我哋嗰陣時係選擇咗行呢條路。但是你没办法绑住今后的人继续跟我们走那条路的。 因为其实我在一些分析，即是包括在本书啦，或者很多时候的场合我都讲过，台湾呢，即是如果我们用台湾的经验作为参考，不是 exactly 一样，台湾呢就有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本省人呢就是绿色的。外省人咧就係藍色嘅，但係當你本外省人去到第二代、第三代嘅時候咧，就出現一個天然獨，即係話即使我個祖先係外省人，即使我唔講閩南話，但係出現一種天然獨，即係話而家呢個新世代同我哋有咩唔同咧？佢哋對嗰個中華膠咧係冇包袱， 冇冇冇。 呢、這個就係、是、 都冇包袱嘅，我覺得。 仲有咧，我覺得咧，佢哋唔係講緊你喺邊度出世嘅。點解我對有啲嘢我係好抗拒咧？就話如果你掟磚同埋踢夾嘅同時，你見到人哋唔識講廣東話，或者覺得人哋唔喺香港出世嘅時候咧，你依樣嘢咧就會令到個鬥爭趨向失敗。 冇噶啦，因為好簡單，你屌啊！ 黐線噶嘛，嗰啲人 都係大陸出世， 唔係咯， 已經完咗啦。 即 嗱， 我對梁天琦嘅意見就話：點解你哋本土民主前線喺未揭露你哋自己係喺中國出世之前咧，你去排擠嗰啲非中國出世嘅人，甚至係無情咁鞭撻，譬如張超雄呢啲人，係嘛？但到而家發現你自己都唔係， 呢個可以理解嘅。通常恐同症、反同最激嗰啲都係基嘅。 即佢系啦，我就讲过咧，就话纳粹嗰啲近卫军或者嗰啲特务咧，当时咪有个 SS 清洗 SA 嘅 ，SA 嗰啲老细全部都系基嘅，系嘛？但系佢喺出边周围去拉嗰啲基嘅， 系啦，逼海同性 戀者。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唔得嘅。但系我哋见到朱凱廸呢啲咧，就话佢拥抱嘅系一种价值，唔系一个族群。同埋我點解會 buy 咧？就話我同我哋細，我哋咪講嗰套戲嘅，自己地球自己救嘅。 自己救 ，tomorrow。 嗰套戲裏邊，我哋一定要爭取咧，城寨去參與咧，籌款咧。我因為呢套戲嗱，我岔開講少少。呢、這個咁嘅電影發行商咧，佢霸咗呢套戲一個月放一次。 其實當時我哋已經講啦，佢裏邊講啲咪朱凱廸做嗰啲嘢咯。 Exactly， 但係套戲裏邊，無論你喺芬蘭，你喺底特律或者是英國一個小鎮，全部都是朱凱廸做緊嘅嘢。 呢、這個咪就係新時代嘅價值觀。 唔係咯，香港唔係咩族群唔族群嘅問題啊。朱凱廸本身咧係有個國際視野，因為佢喺中東喺伊朗啲地方，佢係花咗好多時間去睇人哋點樣生活嘅。 係讀波斯文嘅，佢中大英文系畢業，佢喺伊朗讀波斯文，然後喺翻嚟之後喺傳媒嗰度做國際記者、國際新聞。咁所以我覺得係你問我，我係好高興。坦白講， 我哋香港需要呢啲人， 絕對唔介意究竟佢贏得多票定贏得少票。坦白講，我哋唔係共產黨，我哋唔可能有個配票機器配到準確。 冇人知道佢會八萬票 嘅。我信念就好簡單，我一定要全力幫朱凱廸贏，乜都係假。我頭先都講過，因為我覺得自決運動係需要一個真正嘅領袖，而當佢能夠成為立法會議員之後，佢所釋放出嚟嘅影響力係遠遠超過匿喺菜園村。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質變嚟嘅。你諗下，我哋六四呢一代喺香港從政嘅， 所有的政治領袖最終其實變成一份打工仔的心態，好像捨我其誰，沒了我不行。 還有那些大佬文化呢，我就很抗拒， 然後年輕人的一路上不到、哦、這個就是過去那二十年我們所種落的苦果來的、 嗯、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我們已經沒有這樣的影響力，或者我們的在社會裏面的影響力已經過去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支持這些我們覺得正氣的人、正派的人、嗯、去走上這個政治領袖這個台階呢、 嗯、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期許。我知道為什麼他會哭的，其實不要說只是黑社會那個的威嚇，在新界是不是何君堯、啊、或者其他那些鄉紳黑社會，甚至是他孭著這個民主自決這個這樣的招牌。我告訴你，不出三日左部鋪天蓋地攻擊朱凱廸。 但我覺得呢，我們是、就是、要保持一個兩手準備呢，就希望呢看看、就是、我們要觀察這個中聯辦下一步怎麼走。因為我始終覺得香港有些、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但是他的 integrity 呢我是覺得可以信賴呢，例如好像曾玉成這些傳統的左派，他們不會即是 sitting on their hands 坐以待斃，看著中聯辦這樣去做一些是很難接受的，為了他們一己私利的事而破壞香港的，即是大家政治理念的確是不同，但是不可以這樣做事。 我覺得最終是看，我始終都是坦白說北京是操盤手， 現 在今時今日這個局面也都你很難說只是中聯辦一手造成，北京亦都係出現 有好多責任嘅 權力真空，出現咗權鬥，喺國內嘅權鬥激烈到個地步，根本佢冇時間，我相信係冇時間去理香港發生咩事。好啦，而家人唔到你唔理啦。嗱，共產黨好多時候都係咁嘅，按時間表逼到埋身啦。 而家燒到埋身啦，你唔理都唔得啦。 十二月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嗯、如果你 before 十二月之前你仲出唔到個人選咧，成個選舉過程咧，我敢寫包單。很多專業界別都會落入非建制派手上，這個是透俗來的。今次立法會選舉之後民意已經很清楚顯示了，即是說會有更加多的人會進軍十二月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做了千二人，做了千二人之後就投票選特首了。這千二人過往泛民就說這個小圈子遊戲我不玩，我覺得千萬不要用這種態度， 不可以這樣想。 你出不出人一回事，最終不過你一定要入去霸位、 嗯， 入去霸位就有 bargaining power。 你食住而家個民氣啊，我覺得點解唔 claim victory 呢？我覺得呢個就係香港從政嘅人咧，佢哋 stupid 嘅地方。 我覺得佢太過畏首畏尾。 畏首畏尾真係噶，如果我係嗱、啊、朱凱廸可以 claim victory， 絕對可以。呢、這個唔單止係佢個人嘅 victory， 係過去對所謂左膠啊嗰種嘅盲目批判，嗰、 啊、 種污名化， 對和理非嘅人盲目批判，無情咁打擊和理非嘅， 係啦。的一個平反嚟嘅，我覺得係 嗱、嗯，即係我哋好睇到咧，佢哋黨派唔同，來源都唔同，但係小麗啊、朱凱廸啊，或者我哋見到黃碧雲啊、毛孟靜啊呢啲，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和理非嘅人嚟嘅，佢哋從來都唔會話拎嚿石去掟你嘅，但係佢哋係有勇氣嘅嘛。點解我欣賞毛孟靜？我之前唔識佢，係後來先識嘅，就話當日旺角千軍萬馬係咪先？佢坐到天光喎，同張超雄兩個喎。 係啊，范國威都去嘅。 係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話係身體力行，走到最前去犧牲佢自己，其實未必攞到咩政治籌碼嘅。就係話呢啲就是和理非嘅光芒嚟嘅，因為佢哋係要犧牲佢自己嘅。 所以。所謂勇武咧，激進係咩意思呢？就是當喺度關鍵嘅時刻裏邊咧，你會唔會企出嚟，而唔係 moonwalk 走咗去？嗱、嗯，呢、這個先就係激進，我覺得。特別係咩呢？ 呢個真激進。 如果你真正激進係咩咧？如果能夠將民主自決嘅理念，好似文化保育咁樣向社會推廣咧，話俾你聽呢條咧，就係、是、中國大陸啊，共產黨將會永遠失去香港。嗱，呢個唔係恐嚇嚟。如果你按照而家咁樣嘅做法一路做落去咧，又喺中學裏邊搞咧，而中學嘅關注組又變成地下組織咧，我話俾你聽啦，上一次吳克儉呢條撲街咧，係即係真係送大陸去死嘅，我話俾你聽。 係啊， 結果係咩咧？呢啲中學嘅關注組會變成地下組織，然後佢哋會用 Telegram 嚟通訊，然後去傳播一啲嘅港獨思想，你連。老師啊，就算通識老師想問佢都唔會講啊！我覺得， 我想 你咁樣去兇嗰啲靚妹，咁樣去召見嗰啲咁嘅靚仔，係咪嗰啲東華三院嗰啲學校？ 你係呢個講得唔好聽，趕狗入窮巷。我想講，因為而家我寫 後續呢本下集咧，咁我要再睇翻啲，因為有啲認為我崇拜孫文。咁佢哋要攻擊孫文，就話孫文喺呢個甲午戰爭嘅時候，仲要上書李鴻章，都唔係一個革命派。但我想講一樣嘢，就話清廷咧係逼死自己咧，就行呢條路啦。點解呢？孫文上書李鴻章唔睬佢，係嘛？有茂率六君子，茂率六君子都死 Q 埋，咁然後光水俾人拉咗，你想我唔革命都唔得啦，係咪啊？所以而家中共咧，如果阿習某人咧，佢聽呢個節目或者佢收到呢啲信息咧， 聽唔明要加字幕 嘅。佢要明白一樣嘢，而家未到最後關頭，但你如果容忍中聯辦為咗佢一己嘅私利，將香港矛盾推到呢個極限咧，就翻唔到轉頭。 嗱，好簡單，幾個 indicator， 我覺得第一會唔會再 DQ 當選嘅議員？第二，我覺得呢個咧就係特首選舉啦。 冇錯啦， 係啦， 我覺得後者好關鍵啊！呢個 要梁振英自己宣布放棄連任，嗱佢唔會趕佢走，我覺得做到任期完。 嗯， 不過佢話九月決定啊嘛，九月四號大局已定，而家就係話大家都閲讀到啦，一種抗中嘅勢力喺選舉裏邊冒起，呢種叫做民主自決，甚至係隱性港獨嘅勢力喺選舉裏邊冒起，呢個已經係事實。我不理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你要接受現實咯。 是啊，這個就是香港人的選擇，香港人用選票作出的選擇。所以我就是說，一路以來獨派欠缺的是什麼呢？是一個 credible 的政治領袖，現在出現了 一個站在道德高地有誠信有擔當的政治領袖。 是啊，9月4日之後出現了。這個就是坦白說，我真的要感激這個689的，我覺得沒有他這兩年來的佈局部署等等這些東西，坦白說 N 年都搞不出氣候出來，是不是？你不要說只是動之期站出來集會，大家都不敢啦，怎會蔓延到他中學生都敢站出來，是不是？怎會現在去到昂然進入這個立法會？這個就是共產黨你要面對的香港的局面，在選戰之後要面對的局面。我覺得第二樣呢亦都會影響到之後嘅咧，係咩咧？就係個議會嘅維權運動會開始。 嗯， 佢會反撲係咩咧？你睇到今日梁美芬所講係一種警告嚟嘅，對當選之後，佢話希望新當選嘅議員會跟隨議會嘅文明嘅遊戲規則去玩，唔好下下咧都去呢個衝擊呢個議會嘅體制等等。嗱，佢呢個叫做即係一個 warning 嚟嘅，我覺得。 嗯。 咁但係咧，你見到新當選嗰啲人就好簡單，第一嘢衝擊嘅咧，其實就係個議會嘅制度。議會的體制，即是說那些主席可不可以隨便趕人走啊，那些主席可不可以隨時宣布表決啊，即是上次東北撥款這些這樣的 upgrade， 即是在吳亮昇主持底下陳建波主持底下的事，我覺得今次會受到今屆、是會受到更嚴峻的挑戰。如果我是梁君彥，我就一定不做立法會主席，今屆隨時啦， 呢個就叫 做 用北方話個燙山芋啊，一個 喝杯嘅話咧，我就揾阿容小姐做， 都幾好喎、 啊。橫掂容小姐嘅能力咁低，佢如果做咗立法會主席，就一鍋粥添，成個議會到時就真係著曬火啊！我覺得邊個做邊個死，真係啊！邊個做邊個死，除非你成個大局係走向和緩氣氛，即係好似曾玉成所講嘅，大家和解。你想想雨傘運動之後這兩年，梁振英步步進逼，全國強步步進逼，從來沒有放過參與雨傘運動的人。你想想，先就搞香港大學，再搞嶺南大學，然後跟著就搞這個港大的法律學院，然後現在就搞這個港大裡面的所謂的學生會組織，沒有停過、哦、這個就是一個反彈來的。我覺得今次你說是不是 Plotters Vote 呢？我覺得未必是。現在我覺得有一些人呢是真的被他們民主自決的理念所感召，而當他有了個議會的平台的時候，喂，你劉小麗站在街邊的木箱上面講就很少人聽，我封殺了所有傳媒不報你的事就可以，但我現在立法會講， 你沒理由立法會辯論都刪了， 我現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那裡講，我現在在這個施政報告的辯論那裡講，我現在在這個法案委員會裡面講，我現在在拉布的時候裡面講，你想想你怎樣禁絕呢？ 但我覺得這件事呢就說要看回中聯辦的性質，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件事中央要小心一點處理呢？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管治呢，其實香港人是不會可以做到啲乜嘢，係嘛？我哋只能夠每年都話鳩做啊，咁行禮如儀啊，整支蠟燭嘅啫。我哋真係做到唔係做到好多嘢噶嘛？但係佢中聯辦引入嗰種文化咧，就好恐怖啊！譬如話幾千萬投一幅字啦，係嘛？譬如話幾千萬掉咗去龍獅節啦。是吗？譬如说 以前不敢这样做，你在江恩柱啊、周南那些怎会这样做？ 譬如说是啦，以前周南、江恩柱啊，或者甚至许间团时代啊， 你不要说彭清华都不会 说，全部都没有做这些事的。现在就说香港回归了之后，应该明明有个港澳办、有港澳工委、有其他的中央的渠道，但这班人由几百人变到几千人，他在香港拥有的物业变成几百亿、成千亿，是吗？那些數誰去查呢？是吗？现在所有的国企啊、央企在香港要谋一个职位，你要跟他有利益输送。现在朱凱迪所矛头指向的东西就是说，这些所谓官商勾结、梁志祥，是吗？他们那些令到我们少了萬几个公屋单位。是吗？你那些新界那些地，你田北辰做这个两铁的时候，令到东西铁的价钱相差这么远，领展那些，即是说很多东西呢，就令到香港人觉得这个官商勾结啊，这个民生的问题呢，背后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如果中联办继续个摸走周围身的时候，我觉得中央自己想一下他想怎 么。我觉得很简单，他很快要想的了， 他一定要面对这个东 西的。喂，好啦，究竟而家面對呢個新興嘅議會裏面嘅自決派同埋獨派嘅勢力，你點處理啊？ 嗯， 係咪嗱？佢一定建議 DQ 佢哋嘅。總之你宣誓又好，或者你議員裏面發言裏面有呢啲咁嘅嘢，我取消你議員資格。